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難與美女， 起碼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的，就是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的，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杯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第二节 系啦，咁啊，继续讲多少少关于个市先啦。第一嘢啦，头先讲冇时间讲嘅，一众嘅内地电信商啦，中移动啊，穿个80落翻嚟，攬翻上去，影即系所以都系讲 中移动 好闷啊。 磨损你嘅心智，考验你嘅体能啊！真系唔喐就唔喐，吹 唔喐系啊， 唔喐就唔喐系啊，点啊？咁点啊？吓你想我点啊？真系冇得点噶，大佬而家佢真系唔喐。咁中移动亦都系麻烦嘅，因为即系你要引入民营竞争嘅话，究竟点引入法咧？几时咧？坚定流呢，全部都是未知之数。我谂连中移动都唔系好知，中移动都想知啊。 但佢一定唔会俾人拆骨嗰只嚟噶啦。 佢唔会俾人拆骨，但系佢要引入呢个嘅民营竞争啊嘛。咁我点引入呢？你叫无线去引入民营竞争？无线梗系唔会噶嘛。依嘢系要政府主导噶嘛，带头噶嘛。但系阿公系点谂呢？我又唔知噃。 系咯。 咁點呢？因為就收過一啲，即係之前講話引入民營競爭，咁係收過一啲 application 嘅，即係或者係查詢咁樣啦。咁三間電信公司都有人問過，咁跟住三間電信公司即係講呢，喂呢啲公司，喂你有冇蘇寧有冇問過你點樣啊？中移動又話有喎、啊，跟住聯通又話，哎我又有喎、啊，佢又問我喎、啊，跟住就話佢哋重複咗啊，咁啊，跟住苏玲话，咁我都唔知你个政策点啊嘛，咁我听讲阿公话咧，而家就欢迎引入我哋呢啲民营企业入去做，咁我咪打嚟问下咯，咁你又话我重复申请，我又冇申请过啲乜嘢，咁啊，所以你谂下，即系其实大家都唔知对唔知嘅吓，咁啊，我都真系唔知啦呢单嘢，咁所以对于中移动嚟讲咧，即系好多问题都未释除咗，第一就系个4G啦，讲咗100万次啦，第二样嘢就系、是。引入民營競爭嗰樣嘢咯，咁啊，所以中移動唔喐嘅，即係一啲都唔出奇咯。 係啊，但係香港呢邊就真係引入競爭啦。 香港嗰邊咧就真係冇計啦，即係大佬， 害死都。 即係你要問阿蘇錦良先生同埋呢個阿特首先生啦，咁、你即係 OK， 佢個講法係 OK， 即係話。多隻香爐，對於消費者嚟講咧，就多個受惠，因為有個價格嘅調節機制，你唔敢收得人太貴，咁樣噼里啪啦，即係經濟學上係啱嘅， 係啦， 但係實行上邊咧，又未必會啱啦，因為你引入嘅，你即實在太擺到明，你讓路俾中移動啦，你擺到咁明，你。 你做下样你扮唔知啊，大佬你摆到咁明你唔掂㗎喎。大佬。咁你引咗中移动入嚟，当然你话喂中移动可能好平呢，係咪咁，但係中移动你敢唔敢用又一回事喎。 係啊， 係咪佢会唔会攞晒你啲电话呢，勾晒你啲线呢，咁唔知噶嘛，又 唔 係 喺個 quality 上，亦都唔知得唔得啦。 係啦， 會唔會上上喺個 apps 發覺有啲嘢上唔到咧？又唔定係咪？係 啦，你會唔會用佢個網打句 WhatsApp？ 習近平冇料到，咁自動變咗習近平好猛料咧？你又唔知噃。咁所以引入競爭係冇問題，但你引入你開宗明義你係引入中移動嘅話咧，大家都會覺得你都係多隻鬼啫。 係啊。 个意义又不大个噃，你而家直头系让咗路俾数码通啊嗰啲系无限上网已经系取消晒噶啦，已经 系啊取消 晒取消晒噶啦，吓咁但系成个 valuation model 已经变晒啦，譬如数码通以往嚟讲系好 stable 嘅嘢，吓咁就有个息率好高。而家冇啦， 冇咗啦， 多个竞争你盈利已经系不明朗噶啦嘛， 系 你预期息率已经冇得计啦。 嗯， 咁另一樣嘢又影響到啦，就係、是、今日呢兩個禮拜你都覺得好奇怪啦，就係、是、呢個嘅二號仔同埋六號仔啦。 嗯， 六號仔就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嘅。 係， 因為十二月又講利潤管制嘛。 係咯。 嚇，咁你十二月你電信嗰邊你都擺到明整個中移動啦。我唔知道你嘅利潤管制會唔會同我講嚟緊個電力公司會多一兩間嘅。 嗯。 系嘛？咁可能喺唔知深圳电力公司搏条线过嚟插电都，咁你唔知啊？搞到全部都惊啊！呢啲所谓嘅公用股全部都惊啊！冧晒落嚟啦！啊，咁即系阿 CY 嘅力量真系非常之庞大，真系。 系啦， 即系我又唔会话数码通抵死，但系佢又真系几可怜咯。 可怜啊！呢次 佢又真系几可怜咯吓。咁同埋可怜嘅嘢就系、是。个政策又唔明朗啊！ 嗯， 之前讲，跟住成班又扭计，又话，唉，好算啦，算啦，算啦。跟住而家又话，唔系啊，我哋即系啊，听咗啲咩顾问意见，又话要引入竞争啊，咁样。 嗯， 你一时一样咁样，唔系波噶，系嘛？你做生意永远都系你要清晰，你咪做生意咯。风险嘅嘢自己计啫嘛。 嗯， 吓你个政策个风险咁大嘅，我做咩生意啊？ 嗯， 系嘛？我做嘅生意，譬如系 investment 系十年八载、十年廿年嘅。啊、你今日同我讲呢样嘢，听日同我讲第二样嘢，我唔好同佢讲十年八年啦，一日都费事同你讲啦，系、嘛？咁呢嘢会影响到营商环境，咁、但系冇办法啦，香港就 系 咁咯， 系咯， 系咯，就系、是、就是如此的噶啦。 咁所以就即系呢一扎暂时就 呢一扎唔好搞啦，系呀，你炒下啲偏锋嘢啊，炒下嗰啲好过啦，啲必有政策啊嗰啲咧，火车股啊， 基建真系好紧，好犀利。 吓基建啊，嗰啲咪开心心咪过下神咯，唔好谂咁多啦，爹。 两只缆车啊，390、100、186。 而家股票市场咧，即系收咩咧？收叻，收啲叻仔嘅。你求其乌下乌下咁，哎呀赚钱嘅。你谂我啲中国钱，大陆嗰啲话买135嗰啲，赚到爆厂啊！大佬，你知唔知啊？ 嗯， 即系爆厂啊，系两日时间。 嗯， 净系轮啊，嗰扎都70-80% 咁同你赚啊， 嗯， 系嘛？你谂我谂得你啊，都买唔切啦， 系， 唔好谂啦，系， 嗯， 所以咧听乜鬼个节目啊，冲入去炒嗰个啦，听。 喂，但系问翻问多要专样嘢先，以前就好多人都系冲入去炒啦，即系香港股市 ，OK， 经历过好多次嘅浪潮噶啦 ，OK， 咁但系即系我记得有一次大师喺节目度讲过嘅，咁啊，即系今集就揾阿耀专讲下个古仔啦。好耐嘅历史㗎啦。 历史啊，你话香港天使大师讲啦。大师个 show 里面都有 point 到香港天使、天线呢隻股出嚟。咁好多人即係其实今年年头嘅时候都有人比较嘅。即係国家张望必有妖孽㗎嘛。 係啦。 吓、都係当年有香港天线，跟住有八七股灾啦。吓、跟住。 唔係。 係七三股灾啦。係啦。跟住八七股灾之前又你有另一隻妖股㗎嘛。大家唔知㗎啦，最后冇上市嘅就係、是、大富豪。 系咩？咦，呢个唔知喎，呢个唔知喎。 就戴富豪，戴富豪就楼上市，跟住最后冇上多，跟住有八七股灾。呢啲我夹硬讲嘅啫，即系话有嗰件事就出现嗰件事，夹硬即系啲天 事后分析。 系啦系啦，呢啲黑天鹅理论嘅啫。咁但系都系作为一个股坛上面嘅兼明嚟嘅。吓咁啊，香港天线其实有好多 implication 嘅喺今时今日嘅世界里边。第一样嘢就系、是即个 background 背景唔多讲啦、就係、其实就係一间公司、就大股东嗰陣时叫方心阳嘅，即係一个著名骨科医生。点解係大股东呢？因为佢有钱。点解会搞个香港天线呢？就后面嗰班人个名字我唔记得啦。其实我做啲资料，但係突然之间你问到呢，我要记返啲名字。记人名係我弱项嚟㗎嘛，大佬啊。陈普方，仲有一堆啦。嗰啲就其实嗱，陳普方呢個人咧，其實香港天線背後個阿頭嚟嘅，個大佬嚟嘅。咁呢條友咧，呢位好老噶啦，而家九啊幾歲噶啦，嚇、咁好似死鬼咗添，係咪咧？九啊幾歲好似未死，都差唔多啦，應該。同埋即係個主席樂秀章係啦，係啊，樂秀章是但一個死鬼咗噶啦，咁就喺中大教書嘅，咁佢係香港第一代嘅 IT 人，因為七幾年啊搞 IT， 佢搞嘅 IT 咧就係、是。天線，咁佢就話咧，就發明咗，佢唔係佢發明嘅，其實佢喺加拿大做個國家研究所研究員，跟住66年咧去到中大電子計算系，即係電腦系啦，以前電腦啊叫做電子計算機嘅、跟住就搞下咧就話，佢又創立咗一間香港天線同埋香港電腦兩間公司都上市嘅，你咪73年有香港電腦好激㗎嘛， 好激。 跟住香港天線就話咧，有啲新科技，咁啊家家咧都可以有自己條天線就睇無線啦，咁好開心啦咁樣。咁但係跟住即係炒到癲嘅，因為上市個幾咧，好短時間咧就炒咗幾百倍上去嘅。幾十三十幾倍上去， 好似 三十幾蚊， 炒到上40蚊， 係三十幾四十蚊。咁大家即係眨下眼就發達嘅，眨下眼啊賺錢嘅。咁啊當時嘅譬如陳寶森啦，即係嗰陣而家係陳啊議員嚟啊，好似唔係陳寶森啦，總之個女人啦，就佢都講嘅例子就係當時炒個香港天線咧，就係、是、好似過億咁樣買。買咗10000股，咁啊唔同而家嘛，以前炒股票你買咗之後咧入去寫飛嘅，嚇而家就電腦搞掂曬，跟住買完之後咧就入去寫飛確認咗買啦，跟住咧之後就有人話俾佢聽已經升過20000啦，即係行一段路嘅啫，跟住哎呀咁啊賺咗20000多蚊啦，七幾年嘅20000多蚊係天價嚟噶嘛，咁啊所以你可以諗到嗰陣時魚翅撈飯嗰個年代啦，咁啊跟住就。点解会有香港天线呢？本来就冇呢间公司嘅，亦都唔可能会存在嘅，就係、是、四会合一之前嘅古仔啦。嗰陣时呢最主要就係、是另外三间会啦，唔记得个名啦。咁都系以鬼佬为主嘅，鬼佬话事嘅。咁跟住我唔记得陈普方正系啱讲嘅乐寿章啦，就搞咗个九龙会嘅、就搞个九龙会就话呢、你啲鬼佬都唔侵入你玩嘅、那个股票嗰、那个股票市场呢淨系同李嘉诚玩同埋啲大媽耍玩嚇，你唔侵我哋玩，我哋搞個九龍會。咁啊，搞九龍會之後咧，咁呢只香港天線咧就劈拍咗個九龍會嗰度上嘅。咁香港天線而家係九龍會嘅代表作嚟嘅，因為炒得啊嘛， 係啦， 夠激啊嘛嚇。咁因為嗰陣時搞個九龍會咧，就香港政府亦都俾咗好多嘅規限佢嘅，好多規限佢，又要佢有成交啦，又要佢有啲公司有盈利啊 ，play park 咁嘅嘢啊，咁但係佢香港天線係打響個頭炮嘅，咁啊大家炒股票就嗰陣時就走去九龍會，因為裏邊嗰啲夠激，好似而家創業板咁樣，咁啊跟住香港天線點解爆煲咧？就非常之簡單，即係股橋即係永遠唔怕舊嘅。就係嗰條天線，有一發覺真係一條天線嚟嘅啫，咁就真係你求其擺條天線喺屋企咧都得噶啦，只唔係咩科技嚟嘅。跟住就丙板冧，跟住就七三股災啦。有七三股災其實喺香港股票歷史上面係跌得最金嘅一次嚟嘅。 係啊， 咁而家你講金融海嘯跌一半啫嘛，嗰陣時跌80多-90%嘅大佬。 係啊， 爭即係爭好遠，好多人跳樓啦。嗰陣時好簡單，你輸股票係會跳樓嘅。 1700多落。 到400幾，彈翻上1200幾點，最後係百幾點低位， 係啦， 成個73股災個波幅係咁樣嘅。 係啦，咁所以嚟講就嗱，而家炒股票輸咗，最多鬧我同大師啊，鬧我哋啲人嘅啫。但嗰陣時係要跳樓㗎， 嗰陣時係堅跳樓。 所以你哋而家輸股票係好幸福嘅事嚟嘅，起碼唔使跳樓，唔使跳樓。咁如果你講跳樓，亦都有股仔講嘅呢樣嘢，就關於魏康嘅。 系咩？ 系啊，关于魏康嘅，咁啊魏康嗰阵时喺波斯富街住嘅，七几年嗰阵时候，咁佢写小说噶嘛，系写小说啦，咁啊写小说，你知写小说写好夜嘅，咁呢啲应该潘少聪讲嘅，不过我讲啦， 韦斯利 吓，咁啊写小说，咁啊夜晚咧会发觉咧佢背脊咧系咁俾人顶啊，踢啊，唔系呢个。但佢都系夜晚会感觉到有啲嘢啦，感觉到有啲嘢，咁但系跟住咧，即系嗰味嘢噶啦，但系佢又唔肯定啦，但系佢知你知佢系写紧嗰啲咁嘅小说噶嘛，佢又唔系好肯定啦，点知跟住我唔记得中间个过程啦，就知道咗原来真系嗰味嘢啦，就问翻佢咧，原来就嗰味嗰只嘢就话俾佢听，佢当日就系炒咗香港天线输钱就跳楼死嘅，系就咁样嘅，吓咁啊，所以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古仔，咁啊，所以你知道嗰阵时即系股票系一个烧金窝嘅地方，亦都系即系生离死别嘅地方嚟嘅，吓炒到癫狂嘅，吓咁亦都系九龙会嘅出现咧，亦都系令到好多嘢改变咗，九龙会嘅出现令到好多人好多经纪可以赚到快钱，因为买股票最快嗰、那个嗰、那个年代一定系经纪，仲系写白板嘅年代。阿的你落个盘，我又想落个盘，咁咪跟我先啦，我坐喺度都傻啦，系咪？咁所以好多经纪咧系可以赚到快钱，咁啊确实系令到另外嗰三间会嗰啲鬼佬系眼红嘅，因为嗰啲佢哋就跟住督背脊嘅，因为咩咧就系话咧，哇我系鬼佬。我又咁叻，我但系走我赚得咁少，你班咁嘅友仔香港人炒呢只又话执几多，啲老鼠仓又做到通街都系，你跟住又鱼翅 捞 饭， 有 好多嗰阵时系奉旨老鼠仓，啱啱讲过系粉笔字孖价噶嘛，写价噶嘛，咁嗰啲粉笔字我写落去，鬼知边个咩个仓，咁所以就好多鬼佬投诉，喂啲有老鼠仓、啊。嗰啲亂嚟嘅，唔夠對投資者唔夠保障，跟住就有中香港證監嘅，就係查呢啲嘅。跟住你班香港經紀，哇又話魚翅撈飯，跟住一頭半個月又話買撈，我啲鬼佬喺度做咗咁耐都未買到隻撈，又話換 Benz 又話成，跟住就有香港證監去查呢樣嘢嘅。所以其實即係九龍會咧，其實對香港嗰個股票歷史咧，雖然佢係一個好短命或者係好細一個會，但係好有影響力嘅呢樣嘢。咁再讲香港天线啦，其实你话佢系咪呃人呢？同而家嚟讲系咪呃人呢？而家就好简单，开宗明义呃你嘅。 系啊， 我隻嘢真系冇乜料到，但系你受我呃你。但系我觉得香港天线开头，譬如方心让啊嗰扎，其实喺香港嚟讲系有名有望嘅人，佢哋未必系立心呃你。但系喺个科技上边，佢哋系唔识嘅啫。佢以為呢樣嘢真係好堅嘅，嗱啱講就係頭先嗰兩嘢樂秀章啦，其實佢係真係有料到嘅喺技術上面，因為跟住佢就同呢間嘅有間上市公司啊，哎呀伊利安達，就做咗第一代嘅電腦中文化嘅，因為嗰陣時都係八十年代初期，即係天網天線冧咗啦，做咗個嘅電腦中文化，亦都係發明咗嗰個嘅樂視鍵盤嘅，即係佢姓樂噶嘛，樂視鍵盤嘅，又發明咗我唔知咩嚟噶 ，CIT 二三八系統係一個第一代嘅中文智能終端系統嚟嘅，係好早噶嚇，八零年代初仲係未，應該未到八零年添嘅，咁其實佢係有料到嘅，即係佢唔係。香港天线佢哋唔系话呃神骗鬼，不过佢哋唔掌握到后边个科技嗰样嘢，咁跟住当然即系关于啲中文系统，因为嗰阵时电脑未普及化啊嘛，你同我讲中文电脑同埋英文电脑系一样嘅啫，我都冇噶啦，系咪咁所以都系亦都系衰咗，咁但系可以讲一样嘢就系话嗰阵时嗰啲嘅概念同而家嘅概念咧系有唔同，嗰阵时真系可能系一个概念。不过我唔知达唔达到，但系你哋炒爆咗，你哋睇得好重，炒爆咗。其实某程度上系唔关我事嘅噃。 同唔同二千年啊？ 二千年唔同，二千年就摆明居马坤你㗎嘛。 嗯。 我明知唔得㗎嘛。 嗯。 不过我见你鍾意你又瘦，我咪俾你囉咁样咋嘛。嗰陣时就係我唔知佢唔得，我以为佢得，我都觉得佢得，我想我摆个概念出嚟，但係你哋照样炒爆。咁所以你唔好以为喺个股票市场里面可以吸收咩教训经验。係唔会嘅。 係啦。 到某时候真如好假如好，啱啱第一次讲嘅 UFO 又好外星人又好，都系会住样俾人炒爆嘅。 係啦。 跟住到咗唔知边年边月边日，大家諗返转头，哎呀发觉哎呀咁样嘅啫。呢啲历史系会重复又重复㗎。 係啦。 咁所以其实香港天线呢样嘢就系话，系咪有呢啲咁嘅股出嚟就会有股灾呢？唔一定，以前可能会系。因为呢啲股可能十隻里面有一隻。但今时今日我话俾你听系唔会嘅，因为十隻里面有九隻都系。如果有呢啲嘢出现有股灾，日日都有股灾，大佬。你云游嗰啲，你点啫？你想去点啊？ 嗯， 系嘛？你嗰啲博雅嗰啲，你又想去点咧？八零零二 IGG 嗰啲，我唔敢话佢立心呃你啦。 嗯， 但系佢自己都应该知道自己系咩料子咯，系嘛？咁但系唔紧要噶，呢样嘢亦都唔需要深究，好炒咪得咯。 系啊， 你理得佢后边系乜嘢啊？即个世界系变咗，你七几年嗰个股市都系癫嘅，都系炒爆嘅，但系都有佢单纯一面。咁而家更加单纯，系更加单纯。你唔好理啦。总之嗰只股话俾你听系呃人嘅，你必死嘅。但系你会深信自己会走得甩，你会赚到钱，你会系个大鳄里边，企喺个大鳄背脊里边嗰只雀仔，食紧大鳄背脊里边嗰啲上边嗰啲寄生虫，你永远系咁样噶嘛？你哋唔知道只鳄鱼系会发个反转流就嚼咗你只雀噶嘛？ 系啦， 就系咁样咯。世界系唔会变噶。 嗯， 投资者系唔需要教育噶，投资者系冇得教育噶，话俾你听。 好想讲呢个 point 嘅，点解要攞七三年呢只香港天线嚟讲咧？即系因为即系我爸都讲过啦，香港天线嗰阵时候有个花名嘅，叫香港黐线嘅。 香港黐线嘛， 每一日都升，每一日都赚钱嘅。OK， 八七就唔好讲啦。OK， 要攞就攞翻只中移动去讲啦。九六九七年嘅时候，当时亦都系炒到崩冚嘅。OK， 搭翻落嚟最低位，冇记错咧，见翻14蚊嘅九九年中嘅时期，亦都系咁样，都系嗰阵时一个概念就系、是，哇，好劲啊！即系全国第一唯一电信商 ，OK， 一定啦，13亿人口咁计，咁嗰阵时系玩紧呢个股仔嘅。大家点解？同埋第二样嘢就系点解我问耀尊，喂，同唔同00年个股仔咧 ？OK， 零零年就好明显嘅，就系行紧一个概念嘅咧，就系 kickway。OK， 嗰阵时就讲紧 kickway 点样计钱法嘅啫。咁啊，好多只都上咗嚟噶啦。 系啦， 然之后当然啦，当时就最紧要嘅就 Tom 仔啦 ，OK，Tom 仔就又系一蚊炒到上十几蚊嘅呢个股仔啦。 系啦， 咁但系当时又系一个好新嘅嘢，喺00年嘅时期，唔系家家户户都有部 notebook 嘅 ，OK， 可能仲系行紧2500定3500，我都唔知啦。Windows 95嘅概念 ，OK， 甚至有啲屋企行紧 DOS 嘅啫，嗰阵时仲系，咁但系上网乜嘢嚟？嗰阵时上网都未普及嘅。 普及，二千年都普及， 唔算太普及啦， 未去到100%， 因为 学普及， 因为点解咧？我哋学校学生嘅时期系咩咧？我哋真系学紧 DOS 嘅啫，嗰阵时都唔会教上网嗰啲嘢成噶。 唔系有。 我學校 你学校落后啦，你转校啦，真 系。咁但系有，咁但系嗰阵时个古仔就是、喂，大家都信，喂，攞落去就算啦，唔知咩嚟噶，甚至我谂要转喺行都知啦。汤仔啊嘛，唔系汤啊嘛， 系啦，汤多金啊嘛，汤多金啊嘛，叫做 系啦。嗰阵时，咁你其实呢40年嚟，所有香港股民其实都系一样嘅，就系、是、有嘢就攞啦， okay? 有嘢就攞埋去，啱嘅， 个个都系咁样嘅。 执书行头惨过败家，系你阿妈教你第一个格言嚟噶嘛？咁你就一定唔可以执书。喺股票市场里边亦都系啱嘅，真系唔好执书吓、你会，你总之你。麻醉自己，话俾人听，你永远系最先一个可以冷静嘅人。咁你就会赢噶啦。但系当然，你永远都系会最唔冷静嗰个噶啦。正如好多人依排都喺 Facebook 问我估得未咧？ 你沽得未？你問我做咩啫？你沽咗咪啲錢俾我啊？咁我話俾你聽，即刻沽俾我，係嘛？你唔好留咗啲股票啦啊！咁呢啲係你自己度噶嘛，你自己計噶嘛，你要自己係睇下而家一上一落，你揸住啲咩咧？ 嗯， 啊揸啲嘢係咪政策係真係會幫到你間公司嘅咧？ 嗯， 咁、啊、你要自己係計一計，你自己係諗一諗，判斷一下， 嚇 唔係話。度假味呢鬼知我今日我经常都讲个鬼知度假味。 每一个人心目中嘅价都会唔同。第一第二样嘢嘅係可能好多人嘅入市位都会唔同。 係啦。 咁所以究竟係你想赚几多定係点样呢呢、這个係由你自己去判断。 係囉你係李嘉诚嘅冇十亿唔落袋嘅咁我冇辦法㗎嘛係咪对于我嚟讲一万几千我好开心㗎啦、那个股票里面赚咗、我股票市场我从来都唔会贪心。因为我永远知道股票是不能贪的、是绝不能贪的有钱赚赚了它笑哈哈跟着你说赚少了那又如何呢你赚得晒咩你赚得晒的你就不会在听这个节目了是不是这样说啊这样即所以即 你要 问清楚自己究竟你在股市里面你想玩一个什么的游戏的、你可以玩个香港天线嘅游戏噶， 系啊， 系嘛？嗱，如果你讲到2000年嗰个科网股咧，就开心啲嘅，开心香港天线嘅多啊嘛， 哦、oh, ，OK， 多。咁但系嗰阵时咧，其实系一样。你话系咪嗰啲公司想呃你？你话系咪李嘉诚想揾只 Tom.com 去呃你咧？李嘉诚会话俾你听，唔系嘅。 嗯 是咪？但係當然個翻撈嘅結果係係啦，係呢樣嘢係唔緊要，係唔緊要。但係我認識嗰陣時好多啲上市公司老闆，佢真係唔係立心呃你，佢真係唔係立心呃你嘅。佢覺得咦咩新經濟啊嘛嗰陣時講，將自己傳統業務擺上嘅網上邊就變成一個新嘅營運模式。佢哋係深信呢樣嘢嘅，但係。佢哋係冇呢方面嘅技術嘅，同埋嗰陣時嘅技術亦都配合唔到。有一間好簡單、好熟嘅間公司就係、叫做民生，唔係銀行，就做珠寶嘅，做嗰啲淡水珠、養珠嗰啲嘅。嚇、啊，咁去揾古天樂，做代言人，佢個網嘅個代言人。OK， 咁啊好簡單啦。嗱，我真係佢真係有誠意嘅，佢唔係呃你嘅，真係。佢亦都冇因為呢樣嘢去集資嘅。OK，、去揾古天樂，嗰陣時古天樂唔貴嘅。OK 嘅个价钱 OK， 但个问题就系话，你知道佢做淡水珠，淡水珠好多个 category 嘅颜色、大细、长短，嗰条链净系颈链，净系手链，嗰只珠几大几细，大手链、大颈链、大脚链、细珠嘅手链，乜乜乜好多种款式，佢将呢样嘢由原本喺个铺头里边一条条摆喺度俾你睇。变成喺个网上边一格格俾你睇咧，佢就出现咗个问题啦。就咩问题咧？佢唔识做个 index 啦。 哦。 究竟我系长颈链摆一堆啊，摆埋一齐俾你睇啊，还是粉红色珠颈链摆一堆，还是粉红色间一啲琥珀珍珠嘅颈链又摆喺度俾你睇咧？佢搞唔到啦。如果系咁间嘅话咧，佢间好多忽噶、哦。如果唔系咁间嘅话咧？佢擺埋一堆喎，亂七八糟㗎喇喎。咁而你上去網睇，我想買頸鏈，我想買條珍珠頸鏈，中間呢有啲白色嘅假嘅鑽石，跟住間三間呢就有粒黃色嘅琥珀咁樣。咁我想搵，我上去你個網係搵唔到嘅，因為你擺到一堆二堆嘛。咁佢知道有啲人話原來係要咁搵㗎喎。咁我點 index 佢呢？又咁多款類又唔識搞啦，最終咪爛咗囉。但个问题就系开头嘅时候，佢真系冇谂住呃你，佢真系冇谂住呃你，但系佢个网系死得最肉酸嘅，因为搞咗一阵，发觉唔系好对路，因为闪咗。另一样嘢啦 ，U 嗰只 Uri 又系咁样，佢搞呢个嘅纳米科技，佢做纳米衫，做纳米胎，做纳米，嗰阵时好兴纳米嘅，嗰期系兴到不得了嘅，跟住。佢死因系乜嘢呢？佢跟住执咗啦，成间公司系沙士，佢系伟大嘅，亦都系笨实嘅，因为佢整咗只，佢研发咗只纳米口罩。 即系个纳米口罩有咩用呢？就系话你口罩都系用一次就掉噶嘛，佢唔使你用一纳米口罩咧，你长用一世都得，因为佢个纳米科技系抗菌嘅，系永远抗菌嘅。你知你我搵日再讲咩何谓纳米啦，永远抗菌。佢菜咩咧？ 菜一世？ 唔系，佢唔系菜一世。佢真係有誠意啊嘛！如果我冇誠意嘅，我求其整一樣嘢出嚟話係納米，咁呃你一次嘅啫，係咪？跟住冇你最多咪以後唔翻轉頭，我都呃佢錢啦。佢真係搞納米，佢要真係搞個納米口罩，佢咪要佢 R&D 去科研咯，佢科研咪時間咯，佢頂佢整咗出嚟啦，個沙士冇咗。跟住成扎口罩，成扎口罩買唔到啊！嗱，即系同香港啲事一样啦，佢咪呃你，佢咪坤你咧，佢真系冇坤你。但系佢自己濑咗嘢。如果佢坤你嘅话，我而家研发纳米口罩，我喺市场集资10亿。哇，嗰阵时沙士好旺，好激烈嘅时候，哇，好啊，劲啊，劲啊，俾钱啊，科水啊，跟住我求其整只塑胶口罩俾你，加块毛巾，你会受噶、啊。但佢就系认真得滞咯，咪死，成间公司咪执咗。跟住医疫之后，佢都无心恋战， 所以有好多嘢要留意咯，就 系 话 系啊，所以即系做一门生意又系咁样，你炒只股票一样系咁样，其实都系有少少运气，又有少少天时地利嘅配合咯，吓呃呃骗骗系梗会有噶， 系啦， 系啊，你太正正常常咧，真系唔掂啊，即系嗰阵时我都觉得奇怪，你。去四月幾五月嘅時候，佢話得㗎啦，個納米口罩就嚟嚟㗎啦，爭多少少就得㗎啦。我知道個太陽一出咧，即夏天啊，啲沙士應該係過㗎啦。咁你爭多一步，我諗嗰步大概二三個月啦。咁嗰陣時要七八月咧就收工。跟住嗰陣時俾咗個我嘅，我掉咗，應該係榴蓮。 真係慘。 係啊，所以即係有時候。有啲公司做生意做好成功，當然有佢個技術喺度嘅，有個技術喺度。但有時候有啲死因不明嘅公司咧，就更加多笑料咯。 係啊， 係啊，更加多值得學習咯。咁所以真係香港天線係一個例子，係一個好香港好經典嘅例子。連呢個大時代劉青雲都講啦，叫做世界天線嘅嗰陣時嗰度大時代嗰陣時講叫世界天線，其實講嘅嘢都一樣，可以即係可以咁講，香港天線當時係醖釀咗好多嘅風波 ，bling bling， 哇好多嘅討論，但係其實香港天線嘅公司喺香港裏邊喺依今時今日係有唔少嘅，但係大家唔會當係 talking point， 因為第一樣嘢你炒過，有人賺咗錢，有人輸錢，第二樣嘢太多啦，無唔值得講。而家我同阿的你整间香港天线出嚟上，跟住炒上去，跟住爆咗嚟，死咗好多人。So what？ 咪系咯， 听日有一只，再炒。 系 最紧要就系、是，最紧要，我觉得点解散户会输咧？点解散户甘心情愿输钱？因为永远有个错误嘅观念，就系佢以为输钱系有个教训啊。所以佢哋大家系甘心情愿地输钱，佢觉得输咗钱系攞咗个教训翻嚟，好开心噶啦。但你要啱讲嘅就系话，你记住，以前炒股票输钱系要跳楼噶， 系啦，系会 冇教训噶， 系啦， 系要死噶， 系啦。 你本住个死嘅心态炒股票咧，你唔好谂住一个教训去炒股票咧。你会开窍噶，你话俾自己听，我踩只股票一买咗输钱，我会死嘅。咁你会激好多咯，个人。 好啦，时间差唔多， 好，时间差唔多， 下个礼拜见， 拜拜。 大家好，我系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v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